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又到了一个周一啊，周一总是我替大家感到不开心，但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下班的路上，对于一周的生活和工作也感到特别特别的难熬的话，哎，欢迎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肯定会为大家带来很多的乐趣。 嗯 啊，也要提醒大家，大家不只可以在广播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呢可以在微博或者一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平台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啦。 就是说起来啊，现在大家伙呢一到了工作状态下，一般压力都是会比较大的，然后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解压的方式。有些可能就是会吃点好的，比如说下了班之后哈，和几个同事一起小聚一下，小酌一下，然后找一些好吃的东西哈。当然呢还有一些朋友就会选择一些运动的方式，可能会去这个攀个岩呢，然后打个拳击啊，然后更多的朋友可能选择了这种好吃不贵的方式哈，就是跑步， 对， 是吧？最近好像论论也在坚持跑步。 我最近啊，最近几年都一直在坚持跑步了。我以前一共有200斤，现在已经跑到了140斤了，跑掉了60斤，就是最近4年的跑步的成果。 原来那个我信，现在那个不信。 那你觉得我现在多少呢？ 你不要欺负我们没有知识，就是140斤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的。 对，我现在确实差不多150斤吧，150斤。好吧，就差10斤而已嘛，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好不好？ 那再说一说，是不是又往上加了？ 没有，我真的现在只有150斤。 好，有且只有。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 嗯， 对，所以说呢，大家啊，有只要有一个目标，什么样的想法都大胆的去做，一定会实现的啊。跑步是一回事啊，减肥是一回事，塑形是一回事。同样呢，啊，当主持人，如果有大家有这个梦想的话啊，也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能够推荐给大家啊。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联合励志 FM 啊举办“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啊，现在是已经正式的开始了，请您马上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都可以参加报名的活动。那么更多的参赛的详细情况，你也可以登录荔枝 FM 的 APP， 然后在当中点击北京 FM 的频道就可以来进行查询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啊，也是推荐给大家。 有梦想的话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对， 当然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请来了一位就是 有梦想的嘉宾， 对，有梦想的嘉宾，我们先来隆重的把他给请出来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位参加过很多很多马拉松的朋友，而且呢是跑步啊给他的这个身体带来非常巨大显著变化的一位朋友，贺北翼，欢迎， 欢迎，欢迎北翼。这个今天为什么要请来一位跑了很多马拉松的朋友哈？主要是马上北京马拉松要开始了嘛， 对， 这周呢大家正在紧张的备战状态。其实我们发现啊，前几年呢其实身边并不是特别多的朋友在跑马拉松，我们总觉得跑马拉松是一些就是专业的人士哈，可是我们发现尤其这2-3年有越来越多的，也许就是你身边的你我他，然后就开始跑马拉松了，它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全民性的一个运动了，对吧？ 对，这是这几年其实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现在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都叫这个不管是马拉松的赛事的数量，还是这个参与跑步这种锻炼方式 市的人数在这几年其实我们都经常用一词叫爆炸式的增长、嗯、啊。举一个例子，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的跑步的赛事啊，马拉松赛事的数量只有100场，到16年达到了15年时候有200场，16年翻了一倍，达到了400多场、 嗯、 啊，是翻了一倍。如果再往前数，就是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每年都是以翻倍的这个速度再往上走。今年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相信也会很多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北艺呢也是跑了很多很多的马拉松比赛。其实参加路跑也是从这几年开始啊，之前也没有这种长跑的这种经历，其实也是从近几年开始的。那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最开始想跑步？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可能是想跑，但是迈不出第一步。你当时怎么迈出第一步的？嗯 啊、跑步一开始肯定还是从减肥开始吧，最早就是、 嗯、 因为当时自己的体重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量级。 多少？ 跟 我一样到200了吗？ 比你现在体重要重， 比我现在要重 啊、就是接近160斤了、 啊、 当时、 嗯、 然后是非常的胖了，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了，然后体检之后有什么脂肪肝啊这那的， 脂肪肝都有了， 对对对，非常的不理想了、 嗯、 然后当时就是决心说一定要毕竟还比较年轻嘛，还是想这个还是有追求的，所以想了一下，就是开始减肥锻炼。然后减肥锻炼的话，最早肯定大家就是最简单就是跑步这种方式，所以就从这个方式开始进入到这跑步这个运动项目来了。 哦，还真是，我觉得10个跑马拉松的朋友里面哈，可能有5-6个都得是当时因为跑步、因为减肥 对 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的， 嗯、 是吧？ 对， 效果很显著吗？ 比较显著，一年的时间大概减了是40到50多斤了。对， 一年减到40多斤， 对，对， 就是利用跑步这个活动， 还真是。 嗯， 对，他就原来是160斤左右减40斤，跟你200斤左右减40斤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你得按这个 基数大， 对，按 这 个基 数 来算。 对。 哎，你还真到过200斤是吗？ 我到过200斤。 我的天哪！哎，那个时候的照片有吗？ 没有。 哎，肯定 我是想问你真信了吗？ 他自己给销毁了。 我是想问你真信了吗？我到过200斤，你看我一直都是这么帅，有到过200斤的痕迹吗？ 不是，因为我印象当中，同事应该也有6年了吧，同学应该也有、 嗯、10年吧， 差不多。对，嗯、印象当中也一般就是200来斤嘛，就是 没从来没到过300，这点我可以保证。 还真是没到过300啊、 嗯！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马拉松的榜单。刚才论论也说了，其实现在国内外哈大小的赛事有很多很多， 对， 有一些人就不惜说我打张机票去国外去跑马拉松。 但很多很多。 对、 嗯， 咱们今天主要是聊一聊就是国内的几个马拉松的重大的赛事哈、 嗯，给大家也是推荐一下国内比较有特色的、优质的、值得去体验参加一下的马拉松的赛事。如果、 嗯、 因为其实现在路跑的这个朋友真的是很多，像前几天我就又带领两个新朋友入坑了，但是他们呢跑的距离啊也都很短， 嗯， 就3-5公里那样的。因为我平常也是把这个作为一种就日常的锻炼方式， 嗯， 啊也是都带入坑了。然后有的朋友就是3公里、5公里跑下来之后，就想，哎，我10公里能跑了，那我是不是能尝试去参加一个半程马拉松的比赛？然后跑完半程之后就会想，哎，半程我都能跑了，那参加一个全程也未成不可呀。好像以前我也觉得42公里跑步一个全程是很遥远很遥远的。 对，你想这个距离，你开车都得开，在北京这路况得开1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嗯， 还真是 啊，就是非常遥远。但是你真正到去体验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远。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啊，也都会想参加一些这种比赛啊，不管是全程的也好，半程的也好，想去体验体验。那北艺还记得你第一个参加的马拉松的赛事是在哪一年的哪一站比赛吗？ 啊哟。应该是在2014年吧，2014年9月份，对，2014年9月份跑的天津武清的马拉松。 2014年9月份， 对，那个是我的第一。 到现在整整是3年的时间，3年之前， 正好， 对，2015年 啊，2015年， 对，2年时间， 整整2年时间， 两年时间，对。 嗯，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天津跑第一？ 因为当时北马就已经开始抽签了，然后那个没有中签，当时我是， 哦， 然后那个天津是在北京的前一周。然后正好有一个朋友一块儿，然后他正好想备战一下北马，然后就带着我一块儿跑了一下我的首马。 哦， 对，去了天津武清。 跑完第一个马拉松的，你跑之前有感觉就是很忐忑，觉得42公里太遥远了。 嗯，有忐忑， 会有， 对，会有，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嘛，然后之前也从来没有上到过这个量。平时自己练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跑的比较凶的时候，也就是到30公里左右， 最长一次性跑30公里， 对，30公里左右已经是最长的极限了。然后参加 全马还是比较忐忑的。 嗯，对。 跑下来了吗？当时？ 啊，跑下来了。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第一次参加马拉松，如果跑不下来的话，就是中途退赛是吗？ 有、 啊、对，中途退赛，对。 因为我见过有朋友是在起点那儿拍张照片， 然后就跑了， 然后到终点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就完事儿了。 发一个朋友圈就完事儿了。有一些甚至计算一下时间，就觉得差不多了，然后 发了， 发上去，然后后来都没有跑。 太心机了。 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42公里哈、啊，就是对我来说概念就印象当中，可能跑的最长的一次也就是10公里左右。 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你，我觉得你如果跑到过10公里，你现在可以考虑去报一个半程马拉松了。 你知道速度有多慢吗？ 速度多慢并不重要，其实 速度有多慢，就是身边有朋友经过的时候说， 就是走比你跑得快呗。 啊、对，他说、哎，要不然你走一会儿吧，要不然你跑的实在是跟不上我们了。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跑到后边特别慢的时候，真是不如平常走着快， 对， 对吧？ 很累那种感觉， 嗯 嗯, 嗯。 但能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 对， 嗯， 哦， 第一次啊，马拉松是在整整两年之前开始了马拉松之旅，啊，那还记得就是这两年的时间当中啊，有算过自己已经拿过多少块马拉松的奖牌，就是完成过多少个全程马拉松了吗？ 应该13个了吧？13个 ，两年时间跑了13个马拉松， 对，13个全程， 平均俩月跑一个， 差不多，对，差不多。 哇， 那基本上国内的这些大型的马拉松或者比较优质的有名的马拉松也都跑过了，对吧？ 对，比较著名的几个都已经跑过了， 嗯， 对， 嗯， 包括北京啊、上海，然后厦门，扬州的半程， 嗯， 然后。还有像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成都都江堰的这个双遗马拉松， 嗯， 等等赛事都已经参加过， 嗯嗯 嗯,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马拉松啊，有时候也跟怎么说呢，就有点集邮的这种感觉啊。 对， 因为我身边的有很多朋友，就他跑了第一个的时候，还觉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 你说再也不跑了，太累了， 对吧？对，然后 这项运动不适合我。 等再跑着跑着，就你觉得它是一种集邮的状态， 嗯， 尤其是见到一些马拉松，他就必须得去跑， 嗯， 然后你任何的原因都阻止不了，甚至哈，就我特别不提倡那一点，甚至有人还发烧跑过马拉松。 哎呦， 就是 我也尝试过， 是吧？ 就跑扬州半程那次就是发着烧跑的， 嗯， 但是成绩还挺好，就是我最佳的半程成绩就是那次。 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呀？你都发烧了、嗯，你发烧可以跟领导请假，你发烧原来也不去上课，但为什么你发烧还要去跑马拉松？ 对啊，为什么呢？ 他说， 所以有梦想吗？ 他说我就差了那一块儿、 啊，就差了那一块。啊，但是其实啊，虽然很多朋友都发烧跑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其实还是不提倡这个行为，对、 嗯， 健康为主， 对，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就差这一块，明年可以再来嘛。这个比赛又不是说办完今年后边就没有了，每年都会办的，对吧？ 嗯，这个就我觉得是有时候人的一种心态了，就是。我就非得在今年比如说跑够5个马拉松比赛、 嗯、对， 是吧？就跟有些人说我就在今年非得看够100场电影、 嗯、 是吧？ 对，其实都是不提倡。我怎么好像觉得后半句话好像在说我呢？ 影射 这锅从天上来直接就落到我头上了。但其实啊，就是跟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这种身体有任何的状况，因为马拉松毕竟是一项还是挺挑战极限耐力的运动， 嗯， 它跟我们平常比如说没事儿去这种散步啊，或者跑个3-5公里啊，这种做锻炼还是不一样。 对、 啊、马拉松本身其实它再水平再高的选手，你让他跑他也累。没有人说跑完一个马拉松很轻松，跟没跑一样。这个人体的生理构造就决定这点是不可能的。 对， 那其实，在今年啊，我们知道北京马拉松是在9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就要举办了。北马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发了一部这个最新的北马的宣传片。在这个片子当中呢，除了体现北马的一些特色之外，也是啊，着重强调了每一位咱们参赛的选手，我说爱好跑步的朋友一定要科学的锻炼。 嗯。 在身体这个条件允许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训练啊，马上我们就来先看一下北马的这个宣传片吧，因为毕竟很近了，也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项马拉松的赛事，我们先来一块看一下2017年北京马拉松的宣传片。 这是辽民 FM 快报，距离2017北京马拉松已经不到10天了，即将集结在起点处的3万名跑者们，你们 马拉松不是一项简单的运动，只有健康的备战，才能让跑者充分享受跑马的乐趣。合理训练，合理作息，合理饮食，让我们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北马。 哎， 瑜伽，还有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立马就要开始了。咱们俩是不是这个一起也发起个倡议啊，来帮助我们周围的朋友，让他们了解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合理备战啊，去享受更好的美满的体验。 行啊，同志们，是这样啊。老毛同志来了一个指示，这不是北满在即吗？咱们需要调整一下作息。那么明天开始，咱们开始晨跑。那么咱们互相的传递一下，啊，互相打个电话，负责叫早，啊，就这么着。 我是2013年开始全程马拉松的，随着跑的越多，其实我越来越感觉到马拉松是一项非常系统性的体育运动。为了避免受伤，更好地享受比赛，如何能够更好地平衡休息、饮食跟其他方面的关系，赛前的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想跑好马拉松，非常深的感触，第一你得练得好，第二你得作息规律，最终最关键的一好你得吃得好，所以碳水化合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是名公务员，也是个马拉松爱好者。马拉松是一项耐力运动，平常的营养补给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每天早上我都会为自己和孩子准备一顿营养丰盛的早餐。 我这面呢，营养丰富，首先碳水化合物够足，第二我握俩鸡蛋，蛋白质也有了，再加点西红柿和青菜，多种维生素也有了，吃完面该晨练晨练，该跑步跑步。 我希望把我的孩子和更多的家庭都带动起来，享受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哎，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今年啊北京马拉松的一个宣传片，当时也说了这个里边呢也是这个著名的企业家毛大庆先生，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这个体育解说员于佳啊，两个人也都是说了这个跑马拉松不只是要跑就行了，其实之前做的这有很多啊，跑你得练得好，还得吃得好，其实这一切都是要科学跑步，都非常重要的。那北艺啊作为这个跑步啊，跑过这么多马拉松，北京啊家门口的马拉松肯定也参加过了，参加过几次北马的一共是经历 两次了，然后今年是第三次了，又中签了。 今年是第三次了，之前已经跑过两回北京马拉松了。 对 啊，觉得北京马拉松在你跑过的这些国内的马拉松赛事里边，如果让你用这个一句话来形容一个北马的特点，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是盛况空前吧，因为是人数最多的一场，而且是唯一国内目前唯一的一个只有全程的一个赛事。就规格比较高，集齐了国内的各路精英，肯定都来参加了。 我现在不太了解哈，就是说像北京马拉松40多公里的赛道，就你肯定要这个准备一条非常完整的赛道出来吗？那像对你们来说，这些赛道有区别吗？比如说像北京马拉松是一个很正规的赛事哈，那它的赛道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它是那种就是在咱们国家是最正规的那个赛道吗？ 肯定是的，北马肯定是的。好像最马拉松的这个国际要求应该是不能直线距离不能超过多少，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 对 对, 对。 而且起终点不能在一个地方。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北马是肯定是遵守这个规则来做的，比其他赛事这一方面肯定都要正规很多，专业很多。 那你觉得赛道方面呢？这个北京的赛道跟其他地方的赛道比起来，有没有一些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北京这三年的赛道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三年是完全一样的。然后特点，北京倒没有太多的特点吧，因为北京毕竟是首都，还有很多的功能性，然后不可能为了这一个比赛然后影响太多市民的本身的生活，所以它的路线也是经过这严格来挑选之后的。可能唯一的遗憾我觉得就是不能太多的体现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基本的特色，这个是有一点遗憾的。只是它从天安门经过，最后到那个鸟巢来结束，然后过程中是从一直往西绕这些比较普通的路线吧。 对，就 就是我这种就是马拉松小白啊，我理解是这样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就其实跑马拉松它也有两种不同的感觉，有一种是真的去跑步的，那其实赛道到底要经过多少名胜古迹啊，或体不体现文化，我觉得其实 他不关注这个， 他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个赛道只要是一个很完整的平原啊或者什么的，就能够挑战自己就好了。还有一种呢，他是想跑赛事文化的，赛事文化可能就在一些这个风景名胜啊，名山大川啊，包括有些人可能愿意去穿越戈壁啊、沙漠呀、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跑友的心态。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其实它是两种不同的赛事文化，一种是跑赛的，另外一种是逛景的，就是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两种是不大一样的。哦，都还有第三种是为了 cosplay 的。 是为了去秀的， 为了秀， 为了秀的。 对，我觉得这几种在我看来都不大一样。 对对对，确实每个人在赛道上都能看到，就很明显能看到每个人都这个，就像刚刚赵老师说的一样， 追求的不同。 对，追求的不同，他场上表现的方式也不同。你像就像北马在天安门出发，那么多人从天安门一起出发，那个盛况 很壮观，非常的 非常壮观的。而且刚出发之后，你就看有些人他闷头就往前冲，那肯定是要冲得快的，有对成绩有追求的。然后有人照 大部分人是在那儿自拍啊，照片的，因为有很多外地的选手嘛，然后第一次站在天安门附近，而且是参加一个马拉松的比赛，这个很不一样。 就是北马其实每一年，就近些年啊，每年赛事都是在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其实这一点对于很多的这个所有的几乎马拉松选手来讲，在中国参加马拉松，因为我们知道天安门是咱们北京的最核心，北京是中国的 最 核心，能在天安门广场出发，其实这个象征意义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赛事文化，一会儿咱们也会盘点几个，就是国内比较知名的马拉松比赛，然后也可以让北艺就是聊一聊哈，各自的这种赛道文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所以咱们今天就着马上北马要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吧，然后咱们一块儿聊一聊，包括什么样的人比较愿意去参加马拉松哈，还有一些就是简单的备战的状态，咱们都来聊一聊哈。 那马上呢，我们就是要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在片花广告之前，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也是我这个在跑马拉松的时候比较爱听的一首歌。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跑步啊，对于听歌还是比较挑的，不是什么歌都能听，那要符合一下自己的节奏啊，包括歌词儿啊，要比较正能量， 得励志才行， 对，得给自己一些动力。你要是听一些苦情歌的话，那跑着可能是越跑越没劲啊。我们送上一首，这首来自于 TFBOYS 的叫做《大梦梦想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我们又回来了，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来聊的是一个关于运动的话题，关于跑步的话题因为北京马拉松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9月也是各大赛事集中的一个时段，而且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采用这种路跑的方式作为日常的锻炼了，跑步的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跑过十好几个马拉松的一位资深的跑友贺北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国内那些优质的赛事啊。欢迎北翼。 欢迎北翼。 大家好，我是贺北翼。 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在易直播和微博上来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刚才有这个朋友说了，为北北应该就是为你哈，为北翼打call啊，是看来是你的一位小迷妹。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男生跑步的时候还挺帅的，就是 尤其是我 气氛突然好像有点尴尬 了，我都没法接了。 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就是我觉得在运动当中的男生还是挺帅的就是以前也是没有观察过哈。我觉得这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哈，就是可能让很多的男性就更多的坐在办公室当中对着电脑啊，或者说对着手机啊什么的哈。但是真的你看到了运动场上的真的奔跑起来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觉得真的他还是挺有那种怎么说呢，人体动感的美学的。 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男生在运动场上的时候往往能够换取这个女生的关注和尖叫啊，就是因为展现出来像我这样就是 论论从小就喜欢这个。 对对，就是喜欢运动，喜欢运动， 喜欢在女生面前运动。 不要揭穿我的这一点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聊哈，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当中啊，我们是为大家聊了这个北京马拉松，因为毕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同时参与人数最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项马拉松的赛事。北京马拉松是每一个国内跑马拉松的朋友都想来参加的一项赛事今年呢是一共有3万个名额，然后你都知道现在也要摇号 9万8千人， 将近10万人参与这个摇号，最终摇这个3万个名额也是一号难求，非常的火。那北翼也是今年有幸啊，再次中签可以参与到北京马拉松当中，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跑过2年北马啊，相信对北马也很熟悉了。那除了北京之外，在去其他地方跑是不是一种更不一样的体验，对吧？ 对，去其他地方跑，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以旅行为主吧，欣赏当地的特色，然后还有当地城市的一些风土人情，以这个为主，然后去跑的这个马拉松赛事。 旅游型跑者， 旅游型跑者， 这就是我们上半段说的， 上半段说的 逛景的， 逛景的，就是不是属于跑成绩的，是属于逛景的啊。 对， 那这个外地去了。也是有很多的比赛了，还有哪个给你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吗？ 从逛景的角度来讲，印象最深的肯定是这个成都的双遗马拉松，都江堰的双遗马拉松，因为这个赛事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就可以进到这个两个很有名的这个古迹里面，一个是都江堰，一个是青城山， 嗯， 是非常好。其他的赛事好像都没有能达到这样的一种体验，能直接进到景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都江堰的美景早日回到我们的眼前哈。 嗯，对。 不过说起来，我觉得有一些，还有就除了逛景之外哈，有一些朋友喜欢跑马拉松，还是因为跑团文化。 嗯，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组成的一些小的跑团，有一些是以学校为单位的，比如说比较出名的像北大跑团啊什么的哈，就是因为都是校友嘛，然后在各行各业，平常因为跑步组织到一块儿也是挺有趣的。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同好一些。同学呀、啊、或者是共同喜好的人啊、 嗯、 经常在一块儿比如打打牌什么的那波人、 嗯、 哎现在不打牌了，出去组成了一个跑团什么的。 健康了。 对，健康了、嗯、我觉得这样的其实也都是挺好的，是吧？ 北艺是属于自己的单门的跑者吗？也是有朋友一块儿、 有朋友一块儿，但是我们不是一个跑团形式的，主要就是几个好朋友，平时就是一块儿玩啊，一块儿看电影什么的，就是爱好很相近的几个朋友一起。 刚说这个成都啊，留下的印象非常深。他还不是在成都市里边跑， 对，在都江堰。 对对 对，因为那个比赛我也是印象非常的深。他是在成都都江堰县，应该是算成都的一个区。 嗯 啊，跑去到那儿跑呢，他能够穿过，就是在这种，因为你们知道都江堰其实它的文这个整个的文化、啊、很悠久了，2000多年之前，那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的那么一个水利工程，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特别大的作用，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咱们中华民族的一项瑰宝啊，能从那个边上跑一场马拉松过去，确实体验非常不一样。 对 啊，除了这段比赛之外，还有吗？哪些比赛给你的印象非常深，或者觉得哎，这个地儿跟其他跑的这个感觉是与众不同的？ 其他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就是南京马拉松， 南京、 然后扬州、上海，这些印象也都是比较深刻， 就是江浙沪那一带。 对，那一带的比赛，因为咱们平时生活在北方嘛，然后平常欣赏到的这个风景啊，还有生活的这种气候都跟南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到那些地方比赛的话，就感觉会非常的印象会非常的深。对， 就小桥流水人家当中跑个步是吧？ 对， 跟在大城市当中车水马龙 是完全不一样， 旁边吸着尾气，这边跑个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吧？确实我觉得逛景式的马拉松是对我来说挺有吸引力的。就之前 那你得先逛下来42公里。 这样我就在想说，以后给你们做那个后勤保障，就是我开着车，然后别人跑着步，对吧？ 对 啊，然后看你们累得浑身是汗，我觉得这种心理还挺有意思的。我前段时间做了一期节目，就他们叫越野跑，就在国外，就是开着车，然后这车上带着五六个人，他们接力赛似的去跑步，然后开车是一条路，跑步是一条路，然后他们会有一个汇集点。然后我在想，我说车上的四五个人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人在楼下不是在那个车底下那么跑，我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但挺有意思的，因为经常还会有人这个找不到路啊或者什么的，就有一个追寻，然后有一个这个探秘的过程。所以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吸引力也很大，算是一种赛事文化嘛，平民马拉松赛事文化。 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啊，他在选择这个比赛去参加的时候，他不只是看重这个赛道怎么样啊，或不只会看重啊这儿是多么有名啊，他更注重的其实是一种关于马拉松这项运动，或者说关于跑步这项运动它整个的一个文化的沉淀在里面。其实在国内也有很多的城市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沉淀出这种所谓的赛事文化了。那北艺刚刚说跑过十几个马拉松，我刚一听呢也是国内基本上有名的几个啊，这个上海啊、北京啊、成都啊、南京啊，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包括扬州半程啊，包括厦门。 对，厦门是在海边跑 啊。那也挺有意思的。 对，那个感受很好，非常的好。 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在海边跑步，然后在平原跑步跟在山区跑步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感受有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海边跑，你吹来的风是一阵海风啊，这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咸咸的，然后非常的舒服，就是气候包括这个感觉，然后你就是往边上望去的话，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种感觉就跟咱们平时在城市里面这个差别非常大，对。 所以论论会有什么感受吗？你也跑了几个马拉松了吧？ 跑过几个了。 你的感受会跟北一 没有他跑得多。对，我确实觉得不同的这个赛道啊，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城市，跑起来的感觉真是完完全全的 不一样。 尤其呢，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会追求特别特别快的，我们还是非常注重跑起来的时候自身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就是逛景的吗？ 其实有些比赛也不是纯逛景，但是周围的景色是怎么样，其实会很大程度上影响 你跑步 的 心情 是什么样的。对，你比如说在一些很枯燥的赛道，你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我身体的状况又特别差又特别累，然后边上的风景也不会给我任何这种新鲜的刺激，就会从心理和身体上都很疲惫，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再把自己的状态调到一个很高的状态，继续去这个以全力去完成这个比赛了。但是如果换一个，你风景特别特别好，或者说体验特别好，比如吹着海风啊，到这30公里、40公里的地方，还有这个非常美的景色，能看见大海。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身体可能很累了，但是你一看到边上这些东西呢，哎，你就会感觉，哎呀，好像心情变得非常好。其实身体上的这种疲惫会被心理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精神按摩啊，会消散不少，会被打消不少的。 对，所以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北翼有觉得跑了很多个马拉松之后，自己的身体状态比之前要好吗？ 肯定的，好很多。就现在感觉就是，跑步是平时工作之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然后就是帮助自己调整这身体状态，然后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去投入到工作生活当中。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跑步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突破的过程。 对， 就是以我这个运动小白来举个例子哈，就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在健身房跑步嘛，在跑步机上基本上20分钟就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有一次也是有一个这个健身教练，他说你突破了这一个点之后，你就会感觉没有这么累了，就是他是一个一个点去突破的。 没错， 我说不可能，然后我就准备要下来，然后就这么反复的哈，在这那个磨练了一下，结果跑到50分钟的时候，我还活着， 还活着。 然后我就再说 恭喜你， 对，说再跑一会儿， 度过这个瓶颈了。 对，我那天一直跑了1小时20分钟，然后跑步机上面应该显示是4点几公里，还是将近5公里，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突破了自己，当然很慢啊，你们两个不要笑。啊！你们为什么 我们都忍不住笑呢？在，因为确实啊，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一点真的非常关键，非常的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在第一次跑步只能跑3公里，我真的是不能往前继续跑的时候，我打死也不会想到说42公里的马拉松，我根本就不敢想，就太遥远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第一次跑过10公里的时候，我之前有过很久跑步，一直是最长在10公里左右跑。然后我就想，当时要不要报一个半程的比赛，半程马拉松是21公里，我想10公里到21公里其实还差着一半呢，我就想从10公里我能不能先跑一个15公里试试。那是在我整个跑步啊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因为跑过10公里之后，我就会在12公里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因为只远了2公里啊，但是我就会感觉身体完全已经跟不上了，就是腿特别特别的酸，这真的是迈不开步的，然后整个的心肺功能也跟不上，就感觉呼吸也很困难，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然后最后是就拼死拼活真是撑到了15公里跑完的。但是很奇怪，就当我隔了大概3-5天左右的时间，我又试了一次，第二次再跑15公里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也有一点累，但是比我之前第一次要跑的时候那种感觉要好非常非常多非常多。 对，它有一个极限的点， 对 身体的一种记忆。 对， 就是你突破了那个点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没错。 然后光灯才在这上面问哈，说在一直播平台上面问说第一次跑就完成了吗？我不知道您问的是北翼还是问的是论论哈。 第一次跑全程马拉松是吗？ 对，刚才北翼应该回答了， 对， 就是第一次跑就完成了。 论论也完成了。 我也完成了。 对， 还挺不可思议的，论论能完成。 又从天上下一口锅来砸在我的脸上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马拉松啊真的是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 对， 就是我觉得跑马拉松一定要有一个缘由，就是那个缘由要不然就是真的我非常想去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那样的一股精气神儿，才可能让你去完成整个的赛程。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包括在国内的一些比赛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选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问他们跑马拉松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个回答也是千奇百怪的。像比如说去年啊，这个上海马拉松也是国内现在可以说仅次于北京和这个厦门，因为厦门的规模也是挺大的。 厦门 啊，这三个比赛基本处于同一量级上的比赛。上海马拉松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办得非常好。去年上海马拉松上有这个网友啊，也是做了一段视频，是关于上海马拉松它背后的一些细节。当中就有很多朋友来讲为什么要来参加上海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看到这个理由确实也是千奇百怪的。马上我们也是一块儿来听一下，在上海马拉松啊出的这段视频，看看大家为什么就想来跑这个马拉松。 爱燃烧的视频。 这个就是喜欢上马拉松的理由。 我们4:30在酒店集合，今年也是我第三年做官方 Pacer， 所以我很有信心为大家服务好。 这个 Pacer 的意思就是配速员啊，马拉松当中会有一些官方的配速员带领大家来这个进行陪跑。 我每年基本上都来， 就他们学习，然后 比较喜欢上马的就是他那种激情，那种对于运动的热爱。 是因为上马有漂亮的妹子吗？ 不是吧，是自己喜欢运动，别说出来，是吧？这对自己的一个意志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那时候没有的。 我想这次比赛我们前前后后有8周的时间在集训。 其实我来之前特别犹豫，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过来了。 我老婆不相信我能跑完，我今天想证明给她，你老公可以的。 刚刚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段啊来自上海马拉松当中采访的视频。有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热爱运动啊，包括这个喜欢锻炼呀、啊、都是其实喜欢上跑步喜欢上马拉松的理由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所以大家也都会上了这条路以后呢就会想去参加各种的赛事。参加各种赛事呢每个赛事它独有的一些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慢慢也会沉淀出这种赛事的文化。反正就我自己来讲，因为我不知道北翼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特别看重比如说一个赛事当中会去主要的想去体会它赛事当中一些独特的一些文化内涵方面的东西。 特别是一些没去过的城市，然后可能会更感兴趣一些。 嗯， 然后借着这个马拉松的机会，然后去了解这个城市，然后当地的人、 嗯、 风土人情啊，然后景色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看重的。 嗯， 然后反正从现在参加了这么多比赛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马拉松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嗯， 然后因为咱们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平时生活过得可能太舒服了。然后需要一些这种让你受受苦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调节调节自己，就是适当的要受一点苦，然后去找这种感觉。现在是， 哎，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有一个报告哈，就说原来呢，比如说大家赚了钱喜欢做什么呢？享受，吃， 现在是找虐， 然后买，对，买好看的这个衣服什么的。说现在赚了钱之后想干嘛呢？徒步， 对对对， 去荒野里面求生， 越野， 越野， 就是天天干这样的事儿哈。所以大家这个心态也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吧。 对 对 对， 就像北翼刚刚讲的，就是可能过得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因为其实你身体上如果得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锻炼释放的话，你整个，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其实非常快的，你精神上的这种紧张的状况是很难得到缓解的。我觉得跑步吧，它或者说这很多的锻炼的方式啊，它都是会让你身体上很疲惫，但是其实对你的精神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 对 对 对 对,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让你精神上会变得状态非常好，虽然你身体上会很累。 对，再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光刚才问了说中途跑不动了，有出口吗？ 有的， 随时可以 出口。 对， 随时 还有这个， 只要你带好钱，出去能打车能回家， 还有收容车呢，免费的。 对，有收容车。 对对对，实在不行就往地上一躺，是吧？ 等着收容车来接你， 等着担架和收容车把你接走。 对。 但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可能有一些朋友正在这个马拉松的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真的发现自己已经受不了了，突破极限是一方面，但是那是在你的身体还安好的前提下，就是如果觉得自己实在已经开始呼吸困难了，急促啊，然后。就手脚冰凉啊，有的时候哈，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还是及早的去被收容一下吧。 被收容 不难看，想想就有我们这种马拉松小白，只在起点跟终点照相的这种，我觉得对大家 重在参与， 对，重在去了， 对， 去了，对， 对，只要去了，如果是身体出现状况的话，一定不要。这个 不要逞能， 不要逞能，不要逞能。确实，我记得我当时刚刚开始接触跑步的时候啊，当时就有一个也是跑步圈的一位这个大神啊，当时我也是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他说：“你知道跑马拉松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说：“跑马拉松最重要一点当然是坚持到底了，因为你得跑完啊，对吧？”他说：“不对。”你这个想法就非常的错。他说跑马拉松其实让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勇于放弃，是很重要的。 对， 不管是说你身体出现状况你不能再坚持的时候，你一定要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去退出比赛，甚至呢或者是你身体可能觉得出现一些反应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维持着你之前那种频率去跑了。因为你肯定会越跑越累，你这个时候你要慢下来，放弃掉之前的速度进行调整，有一个放松的过程，说不定你的身体马上会调整过来之后，你会更好的去完成这个比赛。所以其实马拉松它当中啊，虽然是一直跑，但是它中间种种的身体的这种节奏的困难，包括心理上，它也会有一些这42公里啊，会有一些波起起伏伏，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啊。有的时候就真的不想往前跑。那么面对身体和心理的种种状况，自己怎么在这个途中去调整，这是马拉松很有意思的一点，很值得去玩味的一种体验。 对，所以马拉松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非常的多。 对 对， 而且除了咱们国内的一些马拉松，有很多国外的马拉松也有一些赛事文化会比较特别的， 对 吧？有一些是赛道很特别，有一些是赛事文化，甚至有那种可能就是在小镇上面组织那种马拉松比赛，大家伙来这儿就是为了聚一聚啊，然后去为了大家一块玩一玩啊，就这种赛事文化其实也很好，很轻松， 对， 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是为了聚个会，我觉得这也挺好玩的哈。 对，像我记得那个波尔多，法国的波尔多有 红酒马拉松， 红酒马拉松，那时候在波尔多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波尔多的红酒很有名，拉菲啊、拉图啊，酒庄都在那儿，那个马拉松就会让你从这些酒庄里边全部经过，然后那天的补给品就是红酒，有水有红酒， 啊、就很多的参赛者就是直接就是在里面喝醉了不走了， 对， 不完赛 就是为了去喝酒， 就喝酒 醉卧葡萄园是吗？ 对，有很多人就是进拉图进拉菲之后，我就不走了，我就在那儿喝了。对， 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就是为大家伙儿排了一个这个马拉松的榜单。这个马拉松也真的不分高下哈，我觉得因为咱们不是从专业性上面来排的，从专业性呢，我们也排不了多专业。咱们就是从这个趣味性啊，包括这个北艺哈，就是参加过的一些马拉松比赛当中，我们大概排了一下。当然，就是也希望各位是正在备战马拉松的，还是说对马拉松有兴趣的，还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朋友，能在工作之余多出去走动走动。如果是能跑的话呢，跑两步也是挺好的。 没错。好，非常感谢呢北艺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感受。谢谢 谢谢北艺。 谢谢。 好，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收看，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等你。